大家好，我是冬至的扮演者陈章泰康，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不天罡》，作者孟西石。 第263集，邪门的酒店。 这次的安排是不是还有什么用意？ 应该没有吧。 艾文一看就是不擅长撒谎的人，要是遇到个老油条，冬至还得另想办法。现在就简单了，他拿起电话。 你不说我就直接问卡洛斯了，我知道他这次不带队，但作为51小组的副组长，卡洛斯应该没有理由不知道吧。 你认识卡洛斯？ 他跟我的老师很熟，我的老师叫龙，也许你听过。 龙局长，天哪，你竟然是龙局长的学生。他们没有告诉我这次是龙局长的学生带队过来，我当然听说过。卡洛斯跟我们说起过龙局的事迹，他们曾经合作擒获过一只血魔。 冬至还真不知道龙身这段往事，不过话说回来，他家师傅随便一件事拎出来都能顶上别人半辈子经历过的了。龙身自己不觉得有什么可说的，但在别人看来已经与传奇无异。 艾文，你们安排我们住在这间酒店的原因是什么？告诉我，你想进51小组的话，回头我向卡洛斯推荐你，怎么样？ 真的？ 艾文眼睛一亮，冬至耸了耸肩。 不过我不保证他一定会录取你，我只是帮你写推荐信，最终能不能录取还是得靠你自己。 谢谢谢谢，只要有推荐信就够了，我会努力让他发现我的亮点的。 在艾文的口中，这酒店有点邪门，三不五时会闹出一点事儿，每次出事之后就又会平静一段时间，然后又会接着出事，而出事的时间也很规律，一般1到2年一次，而且就发生在圣诞之后的新年年初。 前年的时候酒店还出现了魔物，幸好被51小组及时发现并处理，才没有酿成大新闻。去年倒是没有发生过什么大事，所以51小组推测今年酒店可能又要闹腾。恰逢交流大会举行，我们领导商量了一下，决定让各国队伍入住这间酒店，正好顺便帮忙镇恶驱邪，一举两得。 众人听完额角抽搐不已，都不知道该用什么表情来回应。 感情美国佬把我们当成不用白不用的除魔师了，还是免费的。 刘清波有点不理解， 既然这间酒店这么多事，你们怎么不干脆把它关门算了？ 这不是51小组的产业，而且这间酒店与好莱坞共同成长，对于很多人来说意义特殊，每年都会有无数人冲着它的卖点来，酒店生意很好，怎么可能关门？ 哼，那如果出了人命谁来负责？ 刘，别生气，反正不需要你和我来负责。我要告诉你们的是，这3天里组委会包下了整间酒店，入住的都是各国队伍，不用担心你们在里面发生什么事会误伤普通人。你们的房间在9楼，9楼的房间全是你们的，想住哪间就住哪间，到了酒店我去帮你们拿钥匙，到时候你们自己分配。 冬至拍拍他。 谢了艾文，还有什么提醒和告诫吗？ 没有了，今天住的都是你们，就算有什么恶魔我也得祝他好运了。这是我的电话，我会负责你们这3天的出行日常，有什么需要的可以随时联系我。哦对了，我出来的时候碰见了一个英国女人，她特地问我中国人来了没有，她的表情不太友好，我想你们可能需要注意一下。 众人相视一眼，立马意识到这个女人可能就是资料上说的格雷斯。说起来那次事故其实是个意外，当时有妖兽潜入幽灵船对各国队伍下手，那些妖兽把一些参赛者杀掉之后，直接用触手控制他们去杀别人。格雷斯的妹妹被妖兽控制的时候还有一口气在，正好遇上何玉的那个队伍，何玉他们以为他已经死了，大家出手把触手消灭，不小心也把格雷斯的妹妹打死了，结果两边就结下了梁子。大家对他们的怨气可以理解，但冬至刘清波他们当然也不觉得自己有什么错，他们不会主动挑衅，但要是人家找上门，大不了打一场就是。艾文是个很健谈的人，冬至跟他聊了一路， 连他姐姐刚出生的孩子教父叫什么名字都知道了。 今晚你们早点休息，明天上午是会议交流，我会来接你们的，有事打我电话就好。 他将众人送入酒店，把钥匙交给冬至，挥挥手就走了。也许是酒店被包下的缘故，少了人来人往的喧嚣，大堂显得安静不少。大家没看见其他国家的队伍，但最迟明天开会的时候肯定能见着，也不着急。李寒儿放眼四周，忽然开口： 这地方的风水有点奇怪啊。 哪里奇怪？ 俗话说，藏风聚气，得水为上。这里有水有风，但风是过堂风，气聚不住，风多了容易生风邪，阴阳倒置，所以常有妖魔鬼怪出没，因为他们喜欢这里的环境。建造者应该是懂点门路的，否则要是建成住宅而不是酒店的话，死的人会更多。现在酒店客人来来往往，带来了阳气，勉强能维持阴阳平衡。 他毕竟是出身茅山，哪怕学的不是风水，也能看出点皮毛。这也许就是酒店隔三差五总会出事的缘故，每次有高人出手摆平，隔一段时间这里就又会闹腾起来。酒店一天没有关门，这种状况就将一直持续下去。说话间，冬至已经办好入住手续，过来招呼一声，让众人挑房间。整个队伍就一个女生，大家自然给李寒儿先挑。李寒儿谦让道： 团长先挑吧，男女都一样。 我随便，房间这么多，不会有人找不到喜欢的，你挑吧。 那我要这间套房吧。 小张、老杨、老柳，你们呢？ 其他人各自挑好自己想要的房型。张松忍不住道： 不要再叫我小张了。 老张也不行，小张也不行，那你想叫什么？ 冬至一脸你真难伺候的无辜表情。 我没名字吗？ 小松啊，冷静一点，形象要紧，别让外人看笑话。 张松深呼吸，又长长的吐了一口气，看见旁边刘清波一脸幸灾乐祸，就更来气了。众人拖着行李朝酒店的电梯走去。富丽堂皇的酒店大堂，有一面落地的全身镜，就安置在电梯旁边。众人路过时，余光一瞥，还看见一个白影从大堂的落地全身镜里飘过。那白影似乎也发现了他们，还停下来，转头朝他们露出了魅惑一笑。换作普通人，估计早就尖叫着逃跑了，又或者大惊小怪地凑上前去看。奈何这次住在这里的都不是普通人，冬至他们面无表情扫过，转头就进了电梯，跟没看见似的。带着行李的六人分成两部电梯，李寒儿、杨守一和张松他们先上去，剩下的人进了第二部。 哎，等等！ 冬至及时把电梯重新打开，一个头发卷曲的年轻男人走进来，他好奇地看了冬至他们一眼，冬至朝他友善笑笑，对方也向冬至点点头，两人握了握手。 嗨，我叫乔治，来自法国。 冬，中国人。 我看出来了，因为日本队已经入住了，你们的打扮又明显不是降头师，那就肯定是中国人了。 他后背背着一根长长的棍子，腰间还有一把短笔，这种打扮在这里就不那么显眼了。尤其电梯里，其他人后背也还各自背着长匣子。乔治按下五层的按钮，电梯门关闭。 我们就住在五楼，你们安顿好之后可以过来找我玩。今年是我第一年参加交流大会，我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见识你们的厉害了。 我们所有人恐怕都是第一次参加。 啊，是我口误，我只是太兴奋了。 闲聊间，冬至他们忽然感觉脚下微微一震，电梯停住，抬头一看，电梯正好停在三楼。这种情况一般都是外头有人按电梯想往上，众人也没在意。当电梯门完全打开时，他们发现外面不仅空无一人，连灯光也没有，整条走道黑漆漆的，看不见外面的情形。冬至按关门的按钮，电梯没动静，门关不上，按故障通话按钮也没反应。乔治当先走出电梯， 去按另一部电梯。那部电梯正显示停在九楼，但按钮怎么按都没有变化。 看来是故障了。 三楼有人住吗？ 不太清楚，我只知道我们楼上住的是俄罗斯人。 那我们爬楼梯上去吧。本集播讲完毕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